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听众朋友您好，在话剧舞台上有一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现在这出世界名剧又被搬上了中国的评剧舞台，这就是在首届中国评剧节上由辽宁锦州评剧团改编演出的评剧风流娘们儿。评剧风流娘们儿把故事的发生地改在了中国，年老体胖的花爷放荡形骸，异想天开，竟然以一封同样的情书同时追求傅太太与裴太太。傅太太与裴太太虽然生性活泼，但为人清白正派，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惩治花爷这位居心不良的人，傅太太和裴太太请来桂嫂传书递件，穿针引线，三个人联手几次三番地戏弄花爷，将花爷一次又一次引入设好的圈套。再说傅太太的丈夫傅爷，虽然他自己满世界潇洒，却怀疑妻子不贞，捕风捉影，四处捉奸，结果也被弄得窘态百出。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评剧《风流娘们》，由锦州评剧团演出。 这回你能保证你那个吃醋的丈夫不能再回来了？ 瞧您的瞧法哎花爷你急什么？ 不能忘了赚钱的事儿。宝贝儿，有一块白手帕， 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难道到如今依然是洁白无瑕？ 那宝物能否让我开开眼？ 谁是我的心上人，定会送给他。 我不是你的心上人， 那可要看花爷您的表现喽。 哎呀，我的表现还不够好，让我把心掏给你看。 好吧， 这个臭娘们她又来搅和来了。 打鸟了，两只眼睛红红 救我吧， 快救救我们吧。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哎，要不你再钻篓子。 我可不钻篓子了，我还是逃出去吧。 回来，不得的铁哥们儿正拿枪堵着门呢，一个兔子也跑不了。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哎呀，花姨，您的命咋这么苦啊。 哎呀，宝贝， 今天我找不出人来，你们大伙儿尽管笑我好了，就拿我当吃错的标本。 裴太太，快把那位老太太扶下楼来吧，我丈夫又发火了，别把人家给吓着。 知道了。 老太太哪来的？ 就是咱们家女佣人的姑妈呀。 哦，就是那个帮人算命的老巫婆。我说我最近咋这么倒霉呢，让她滚下来。 老姑妈， 看好，看好， 您早好。 哎呀，快回去吧，别送了啊，别送了。哎呀，快回去吧，以后我再给你们算。 老姑妈，拜拜。 哎，拜拜。哎，你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哎哎，去。你挺有福气的，你嘴大吃八方啊！以后我再给你们算，以后我再给你们算， 我给你算。 哎呦，怎么打起老身来了？ 打的就是你！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花爷总想歪歪道， 总打女人的坏主意。我和嫂子是想教训教训那个狗东西才这么做的，可你冤枉了嫂子，我看你怎么收场，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老婆，老婆，我不是你的老婆，我不是你的老婆，我不是你的老婆。你这一巴掌把我什么都打明白了，老婆在你心中无非是一个家里的摆设，是你的私有财产。通过今天的事儿，我知道了女人在你心中的地位。我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名誉，你的名声，才冒着风险这样做的。可你就知道挣钱，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考虑过我的名誉，我的生活，我的情感吗？我总是在你的怀疑监视中生活，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大妹子，把门打开，我走，我 出去赚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冷落的一边。我虽然有了几个钱，可我的心里空落落。由于我的过错，让你受了委屈，我违背了洁白无瑕神圣的契约，还要找回当年的我。啥也不说了，老少爷们，你们就看我负责今后怎样做人，怎样对待我老婆。 嫂子，你就原谅大哥吧。 嫂子，你就原谅他吧。 是啊，是啊，你就原谅大哥吧。 不，不能就这样原谅他，让大哥背嫂子重温一些呀、啊、结婚场面，好不好？ 好、 啊。来来来来。 咱们这肚子也有点饿了， 嗯， 坐下来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嗯，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 嗯，我也闻到了，找一找， 找一找。哎，死人了！ 伙计们！ 我不敢了。 花爷，还想不想闻风流娘们散发清香的脚趾啊？ 哎呀，不敢了，不敢了。 花爷，还勾引不勾引别人老婆呀？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花爷，你的愚蠢也可以上吉尼斯了。 花爷，看好戏。 你们是 手帕呢？ 何处？不得， 还我钱！ 我还，我还！ 算了算了算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娘子，还是你风流。花爷，我们哥俩。哎， 都回来，都回来。 花爷，我们还送信不？ 哎呀，不送了。 花爷，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不过你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走前门，千万别再钻狗洞子了。 花爷，花爷。 哎呀，桂嫂，别烧我了！ 花爷，只要你尊重女人，没有歪的邪的，我们大家还会善待你的。 是啊， 花爷，走，喝酒跳舞去。 哎呀，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有花爷这几天的笑话祝酒庆，我们大家一定玩得非常开心。 我请客，我请客， 我掏钱，我掏钱。 OK。 评剧《风流娘们》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继续欣赏豫剧《考红》，常香玉扮演红娘，潘玉兰扮演莺莺，孙玉菊扮演崔夫人，马兰香扮演张生。 小姐，你的衣服。 座酒楼听奴婢慢慢的告诉你呀。 您小姐她若是把这良心埋散，我的病啊，一定要命丧无常。说一句，叹一声泪如雨降啊。起来，你母女她同得了肝肠，且慢说呀。有情人就伤心难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倒在书房，吃不了我小姐，哎呀哎哎，我再走一趟，那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倘若我那女儿被你领坏，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成？红娘走来。 来啦！ 忽听飞儿唤上前问根源。 红娘， 老夫人今天唤我，怎么怒气冲冲啊？刚才那个事情，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这我当时可怎么说呀？这 哎呀，红娘红娘，气死我了啊！ 哎呀，老天爷呀，一定是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红娘， 哎呀，这当着二亲准备着挨打了。 红娘 哟， 还不与我跪了吗？你 跪了，老夫人，奴婢我又不是，为何叫俺跪下呀？ 叫你跪你不跪，这就是你的不是 啊、哦！叫我跪我不跪，这就是我的不是。跪就跪，跪这儿啊！你说吧， 我来问你 啊！你说吧，老 跪下 啊！跪下， 这几日来。随定你那小姐你们往哪里去了 啊？话言之挑对你说吧，老夫人。 跪好 啊，跪好。花园务必烧香祷告， 祷告一毕，你们往哪里去了啊？ 烧完香就去了。 嗯 啊， 哪里去了 啊？那老夫人， 哪里去了？ 俺烧香祷告啊。 哪里去了？ 俺烧香祷告。哎 来，关键你那小姐起色不正，坐卧不安，休些汤是半边，这是哪里说起？ 这 哪里说起？哪里说起？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讲。 很早就起床神早，起身摇花，也许现实现在带有失眠之症，也许神魂不安，这你也不就会怪呀、啊、你 趁他。谁一场啊？ 冤枉，看不住羞和痛，你把书放，也愿意老夫人你做事不当，你不愿意自己你来靠大恩红娘啊。 讲吧， 老夫人，奴有命理之言，你容俺讲不容？ 你与我讲， 你听吧。 你与我讲， 你听吧。 你与我讲， 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你许了由来。 嗯 身处 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愿，你不该叫他们有兄弟周旋。姑娘的闺中仙啊，长郎的书官他们，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缠，如断丝连，你种下了恩怨。我问你这些错，你可叫谁来担当？这是相夫的生命难保啊！ 哎呀呀，老夫人呐、啊，既然他二人母以成舟，若不消灭此事，一来玷辱咱相家家声，二来张生还在青春，满腹经纶，前途不可以限量。老夫人既然十个女人再给他受辱，岂不是前功尽弃，反成恩将仇报？倘若倒在官厅啊，老夫人先有知家不言之罪，忘恩负义之言。况那张密咱崔府也算是门当户对，若不竖起小伙成的大事，就见我那小子须比张生，一可消灭有无，二可以德报德，三可言不失信，四可以义自信。老夫人心事大定，岂不以怒言为长尺乎？ 你个蠢材，说的倒也干净啊。 干净挨了一顿打，我要是说的不干净、 说的是啊，我若撤他当官免礼，一来怪老身的家规不严，二来相夫的生命也是难保啊。今天这事就由他们了吧。哎，红娘 哟， 去唤那亲手见我。 哪一个呀？ 张生，那张生。 哎呀，老夫人，那我不敢去了。老夫人， 为何不敢去了？ 我要是去了，你又给我传递消息了，这不是往前走更伸手不见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儿吧，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都叫老夫人知道了。 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哎呀，他把我一阵的好打，叫我吼说了半天，才把他老人家说住了。直到如今，叫你们两个人光明正大去成婚来。成了婚以后，小姐，我看你怎么样谢谢俺红娘吧。 啊，红娘，这羞羞答答，怎好去见母亲呐？ 哎呀，这有什么羞愁？还跟你进书房的样子，低着头请进去了。自己娘们没有什么进来吧。 又听凤娘讲一遍，被转身来，好羞惭，我不见母亲回房转。 是相府的千金之妻，做出这样事情，儿郎你羞也不羞？ 张先生， 老夫人， 我那女儿既然被你玷辱，就将她许你为婚。 多谢夫人。 且慢。婚，明日命你进京赶考，进得进去，若得一官半职，再回来见我；若不得一官半职，哦，今生今世，你莫要回来见我。 哎呀呀，老夫人呐，难道明天就叫人家走吗？哎呀呀，老夫人呐，再叫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好吗？ 老身我的家规难道你还不知吗？下年准备行装，明日进京去吧。 听众朋友，刚才是常香玉等演唱的豫剧《考红》。听众朋友，再见。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唱者金孟超、孙静。 两袖 女驸马，演唱者王琴。 为救你兰陵家园，是为了黄班中断缘，中断缘着红袍，冒着红花 《红灯记》，演唱者丁晓君。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 剧《帝女花》，演唱者吴诗、温红玲。 演唱者詹丽华。 哎哎哎哎哎哎 王宝钏，演唱者谭天信。 演唱者史平。 心间，攀枝攀把